总会被流传。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。 九点之后 FM 一零三三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范玮琪一比一。 那个心动不改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你我分不开，什么都还没说，但我想的你都说中了。当你感到寂寞，你第一个想到我。有太多快乐慢动作冲动，每天默契更多，我爱你难免你也选择我，讨厌爱那么多，我爱你一天一天更接近，一步一步靠近，一天一天一比一爱好像罗马，一天一天想呼吸，想你就是必须，你的明天我不缺席。Yeah, yeah, yeah, 爱是一步一步在累积，痛苦 回去了风景。 这病里被病装成秘密，这出去美的像诗句，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，等月光落雪地，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，我重温午后的阳光，将吉他写并在肩上，跟多年前一样，我们静静地唱去任何地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可选情人节卡片，说下的永远，爱记得我的梦魇，一起表演笑颜奔腾过点，记忆里在微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可选就连时针点，说下的从前，记得那年秋天说了再见，当眼睛一走远，我将你深埋在心里面。 忘记了呼吸，孤独到底。

紧着我，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？ 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，把爱情唱作歌？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？ 亲爱的，是否你在思念着我？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？ 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，不敢来找我？ 小虎队是一代人的记忆啊，当年的三个大男孩到现在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，并且都发展得非常不错。接下来是高胜美的这首歌，叫做《心语》。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，我的思念是决堤的海，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？我的心是六月的晴，淋雨下着细雨，想你想你想你想你，最后一次想你，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，让我最后一次想你。触摸的网，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，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？ Bye.

京时间10点整。 在燕郊公园，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京东大鼓的演奏中，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，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。京东大鼓起源于京东三河、宝坻、香河一带农村。2006年5月20日，京东大鼓经国务院批准，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是中国文化的瑰宝。 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6月22日，星期四。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。中国新闻网消息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、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席习近平20日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，会议明确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。李克强总理20日上午在北京会见出席第9届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的美方代表并座谈。座谈，李克强指出，中国支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，鼓励市场双向开放和公平竞争。国际方面，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18日经过叙利亚政府军战机，19日俄罗斯发表声明谴责，同时表示将中断与美国的军事热线，追踪一切联军的飞行物。19日，英国脱欧谈判正式启动，如果一切顺利，英国最晚将在2022年底彻底离开欧盟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，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，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，并享1.99%起低利率购车方案。奔驰智达奔驰3725888。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，一直修不好，真烦呐！去城美啊，设备先进，师傅靠谱，环境也好，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。城美汽车城，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，0316-3095-777。 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守阵鱼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当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。品味1033，情感纪念册，纪念册。 欢迎继续回来，10点之后，这里依旧是 FM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。今天10点的第一首歌是张雨生的作品，叫做《口是心非》。 口是心非，一生情的承诺，都随着西风飘渺远走。世人梦话，我钟情的依托，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。星火燎原，我热情的眼眸，曾也能让最灿烂的天空。晴天霹雳，你绝情的放手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。于是爱恨交错，人消瘦，怕是把这些苦没来由。 闪动，而缠绵着我纯情的悸动，滋润你放肆奔放的节奏，无可收拾你乱心的跑动，所有晶莹剔透的感受，一直爱恨交错忍受受，何时把这些苦没来由，于是悲欢起落人静我，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，于是爱恨交错忍受受，何时把这些苦没来由，于是悲欢起落人静我，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， 陌生人们装扮没表情，

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我见过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人 广告之后要听听看老狼的美人。 没人烟没丢的让人爱，不知你从哪里来，你为我们而存在，我请你不要离开。没人烟没丢的让人爱，是门也把你送来，你为我们而存在，别把我的心伤害。没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我们最好别徘徊，最好别再傻等待。没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最好保住现在，问你明白不明白。我们的心也脆弱，它刚从风雨走来。没人呀，我们会变很乖，会还给你很多爱，因为世界变得快，我常安静不下来。没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我们最好别徘徊，最好别再傻等待。没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最好把住现在，问你明白不明白。世界变得快，我常安静不下来，因为世界变得快，我常安静不下来，我常安静不下来。 老狼是一位非常浪漫的歌手，这种浪漫在他的歌曲当中都能够让你听得到，就像刚刚的这首《美人》。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黄小琥的《猜心》，这首《猜心》的原版是来自万芳的演唱，当然还有一个粤语的版本叫做《如风》，是来自王菲的演绎。今天要听听看黄小琥的翻唱《猜心》。 四方无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被你关进来的落寞。你在墙角独坐，深深的起落，我无法再逃。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， 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眼时的泪与谁相对，这样的夜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眼时的泪与谁相对。

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要听听看这首老歌，来自于一位老牌歌手李瑞恩带来的《难得有奇缘》。 有一个唇印在你的手里，有人一生爱你，贪恋着一点心意，能与你相遇，让爱来临。不记着流离，不记着哭泣，想给你我的心，总得好好爱你，再让你离去，让爱停在这里。 这首歌《难得有情缘》，随后会听到炎亚纶的《借过》。说到炎亚纶呢，最开始出道是因为当年的《飞轮海》， 当年也是非常火爆的一个组合，四个大男生非常具有着偶像气质。之后呢，各自单飞，都在娱乐圈当中有不一样的发展。像炎亚纶就有做主持，有继续发行他自己的音乐方面的作品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《借过》。 借了要还，不如来者必须先开口。你看着我，好像羞涩，更多在揣测。原是死死的，但也需要温柔。你的忐忑，我好像触破。招牌的字，铁窗的手，算不了承诺。借你的手，暖我的手，勇敢的牵了，还是爱到了，怎么有点苦涩？我才发现你没有附和。天黑过，天亮过，等太久，我还是我，清醒的，怀旧的，太累了。左转过，右转过，到头了，此路不通，新的无底洞。你不愿当面封锁，我在窗日定思磨，到最后站在街头，剩一句结果。 Thank you.